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啊，今天莫大人有点感冒了，大家担待一下。 浓浓的鼻音。 对，不过这样更性感。 没有吧？你该吃药了。 并没有是吗？好，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叫做你因为什么拒绝一个人的示爱？ 嗯，每个人呢，对于别人的示爱拒绝的话，都会有自己的理由。 对。 来聊聊看你曾经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去拒绝别人的吧、 啊、 不过或许你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 就因为你的鼻音太重。 你温柔善良，你落落大方，你还有很多伟大理想，爱情像战场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莫大人最近新发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姑娘》，也是去年巡演的时候的一首主打歌，今天终于发布正式版了。 不要再悲伤，要学会勇敢逆风飞翔。姑娘，不要再迷茫，这就是青春的模样。 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莫大人被拒绝了，所以就写了那个姑娘。 萱草好像很懂的样子， 很符合我们的主题、啊、 嗯，好好，其实并没有。 外快天亮，你笑很勉强，就不要故作坚强。你坚定地唱所谓的荒凉，等待某人欣赏。你想要流浪，想要去远方，梦想着永远在路上。寒冷的北方有你的故乡，有你回不去的时光。姑娘， 听听我们大家都有怎样的拒绝别人的故事啊。黎黎1573他说呢，因为喜欢的另有其人，还是颜值过不去，还是最爱自己了。嗯，以上是无人示爱的我的猜测。 果然就是单身狗。 原来是猜测的。 半个情圣他说呢，自己心里有着一个无法忘怀的人 啊，还是真的心里有人，所以才容不下另一个。 姑娘，不要再彷徨，总会有属于你的光。天空已晴朗，故事已散场，有些事终究会遗忘，有些人终究会原谅。 穷的只剩下微笑，他说呢，因为我想在24岁谈恋爱，现在我才18岁， 嗯， 还没到自己给自己规定的那个时间里呢。 可是有的时候你规定这么好，但难免那个人到时候不会出现呀。 啊， 没准是对的人18岁出现了。 嗯，也是，我觉得如果遇到对的就赶紧下手比较好，小心自己剩下。 窗外他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？ 第二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 嗯， 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 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杨咩咩的杨小毛，他说呢，确实也很伤心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但是呢，他只有初中学历，而我注定是要考博的，共同的语言太少，外界压力和父母的坚决，我真的不能爱他。 看来这两人的差距太大了， 就是，学历不同如何相爱， 哎，对，这差的确实有一点大了可能。 对，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真爱就好了呀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在生活一些琐碎的事情上，人生观价值观呀， 对，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， 对， 就很难磨合，就是大家可能很难达成一致，以后遇到的问题也会更多。 嗯， 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，白昼很长也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 办了半个夏，他说呢，因为自己的自卑，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不够肯定，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懦弱，别人对自己再好都感觉是白费，怕耽误别人，更怕委屈自己，一个人怕孤独，两个人怕辜负，就是这样 啊。这个妹子看来有点自卑呀， 对， 就是怕自己不够好， 配不上别人对自己的爱。 婆婆偏头痛啊，她说呢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哎，这个是大实话。哎， 颜控是吧？ 对， 其实大家多少都会有点颜控的。 对，你面对一个人的表白，如果你长得是那种玄彬啊，那种标准大帅哥的话，再不合适都合适了，先试试看。 对，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他叫做李童儿，他说因为他真的好丑呀，看到就受不了，怎么去接受呢？再想象和他接吻的样子我就想吐。 嗯，颜值俱乐部的， 哎，这是有多夸张啊。 超爱鲜榨柠檬汁的我呀，他说呢，因为年少不懂什么是喜欢，因为看多了电视里是帅哥哥帅弟弟帅叔叔，现实一对比就拒绝了，总结是因为我很傻。 哦，还真的是这样，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，就是可能每天追各种欧巴呀， 嗯， 就是已经对男人的审美到那种很高的逼格了，一般的男孩都会觉得和我心中的大叔差得太远了， 嗯，感觉一定要遇上一个那种帅帅的酷酷的，嗯，然后霸道总裁又多金的那种， 哎， 对我又特别好， 对，像那个肖奈大神一样。 我以为说你说像莫大人那样的。 对，像莫大人也是，对，肖奈莫大人都是一类。下一首歌来自许佳莹的《喜欢你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陈洁仪的一首歌，很好听。 对，许佳莹翻唱了很多很好听的歌哈， 嗯， 但代表作就是那个《莉莉安》嘛。 啊，对， 那首歌被她一唱就火了，虽然这首歌之前也特别的好听很火，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的传播那么广。 嗯，对。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 二小无差，他说呢，因为他有女朋友，其实他对我很好很好，我很感动，那也只是感动，他只是图一个新鲜，所以呢我拒绝了也远离了。 哦，有女朋友还来追你， 嗯， 这种一定要拒绝的， 是典型的渣男嘛，脚踏两只船还不满足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昨天晚上收到那个粉丝的私信啊，他还跟我说这个自己爱上了已婚大叔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 嗯， 我觉得和已婚大叔谈恋爱我觉得真的很禁忌啊，大家还是要三思。 你像这种事情啊，就一开始大家就要把握好自己，不要让自己陷太深。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。 江耀允他说呢，因为他是我兄弟的女朋友，所以我一定要拒绝他的示爱。 哦，看来是这个兄弟的女朋友他有点出轨，有点变心。 哦，这好可怕呀，怎么就看上你了呢？ 难道他在挑拨你们兄弟之间的友情？云梦安的泽他说呢，我告诉他我喜欢日本动漫，然后呢他就带我去看了抗战的片子，心好累。 动不动就想教育你一下啊， 日本你怎么不说喜欢看日本动作片呢，去然后去看抗战的片子。 好，瞬间没感觉了是吧， 这种就是典型的不在一个频道。 智障啊巫师仙女他说呢，仙女是不能接受凡人示爱的。 嗯，仙女都不用吃饭的，仙女就靠一口仙气吊着就可以了。 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 下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《下雨了》。 偷偷的，下雨的时候，月亮偷偷的，慢慢的，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。 Rachel Room 他说呢，跟我表白的同时还恋着现女友，没错，他想脚踏两只船，本宝宝没让他得逞，不过都是大学时候的事儿了，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最后跟女友咋样了，反正我已经和男票领证了。 啊，棒棒的，对自己的幸福很负责呀。 嗯， 拒绝渣男一定要跟、 我觉得挺有自己想法的女孩、 对，最后跟这个男票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。 对， 曲响月他说呢，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，别人拒绝我我知道，没颜还没才、 对自己有很深刻的认识吗？ 嗯，但这个妹子就比之前刚刚留言那个就自信了一些。 嗯， 虽然别人拒绝我我知道，但是 没所谓。 嗯，对， 你的心就会想起我，雨还在下，像在寻你，他敲我的窗，找不到你，这样的季节就会特别想你，雨还在下，你仔细听啊，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，告诉你我在想你。 王教授他说呢，因为已经有男朋友了，男朋友又高又帅又体贴，哈哈哈，我这么说会被打吧。 没图没真相啊，妹子贴出来吧，上图。 对，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男朋友帅不帅，帅的话萱草要下手哦。 阿素是吃货，他说呢，因为这学期开学就在寝室立下了谈恋爱就裸奔的 flag， 就是一个、标语吧，就也不是、就一个承诺。 嗯， 他说我不想裸奔，所以我不会答应的、 好幼稚好天真啊，你还真的把那个当成、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这事儿了，只有你还把它当一个承诺。 你自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，他特认真，然后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 对对对，太可爱了。 嗯， 那雨别停了，能否算爱着，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他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， 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 奈何青山覆雪，她说呢，她是我闺蜜，对我很好，我的很多事情她都知道。男闺蜜啊，遇到麻烦事总是去找她，她也很真诚地帮我解决。那年我恋爱了，她自动和我拉开距离，帮我瞒着爸妈。两年前我失恋了，她就默默地陪着我疯，等我闹够了，她说你还有我。她是个很好的男孩子，而我呢，却是一个坏女孩，我不想伤害她。他值得拥有更好的，你要幸福。 嗯，很走心的一段话呀。 嗯，对。 雨还在下，你仔细听啊，是我的思念，滴滴答答，还能去屋檐下等你吗？ 下一首歌来自任然的《那年初夏》， 马上也是要迎来夏天了。 嗯，哎，现在不是夏天吗？ 就感觉就真正的夏天要来了。现在还是有，下过雨的话会很凉。 啊，进入六七八月份才算真正的盛夏， 炎、嗯、夏。 蝴蝶花盛开的那年，我一个人站在海边，望着天空，我好想能拥有全世界，直到所有的语言都时过境迁。那个爱幻想的少年，眨眼间已消失不见，角落泛黄的。 第二，谢猪猪，他说呢，从入学第一学期到上学期，我喜欢了他整整三年，我多次明示暗示跟他说过无数次，可是呢，失望多了也就累了。当我终于遇到让我放下他的另一个人，他终于对我说在一起吧。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可是呢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我只想对现在身边的那个人好好的，抱歉，不想喜欢你了。 哦，看来是你在错误的时间来对我表白了，我爱你的时候你不爱我，等着你爱我的时候我又不爱你。 对对，其实我觉得这就应该是错的人吧，就是没有在正确的时机这个在一起，那就算是在正确的时机遇到了、嗯、可能由于两个人你不说我也不说或者怎么样的，就这样错过了。 对，不是同步的这种感觉。 对，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一定要是同步的。 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，曾经的那个岁月无法再重演，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，却突然发现未来渐渐在浮现。 小杨是名好同志，他说呢，前段时间吧，参加了一个一周情侣的活动，碰到一个长沙的可爱妹子，聊了半个月，感情逐渐升温，要成为真正的情侣了。可我再三思量，还是拒绝了，不想异地恋，可能还是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吧，我就不要耽误那个可爱的妹子了，祝她幸福。 嗯， 我觉得挺靠谱的男孩，觉得不太现实就不会去妥协，不会去伤害一个人。 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，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，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，像落叶卷入风里面。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，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，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，却突然发现未来已渐渐在浮现。 我姓李，他姓李，他说呢，不能和小姨子有一腿呀、啊。别赞，评论里有女朋友的卧底。 天呀，难道是这个女朋友的妹妹跟你表白了吗？ 这个有点复杂点、嗯、 对，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， 想窥探一下这位朋友的颜值。 刘石匠他说呢，他家比较有钱，一年几千万的那种，但不喜欢他那种为了追到所以让我的朋友骗我，也不喜欢拒绝之后就说自己要跳楼或者割腕的这种威胁。 嗯， 感觉很幼稚的男孩啊， 就是富二代，就是有钱人。 嗯。 渐渐在浮现，却突然发现未来已出现在眼前，蝴蝶花盛开的那年，我一个人站在海边， 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李玖哲的《死结》。他叫做我思想太大众，他说呢，2013年因为手腕骨折休学了一年，所以呢那一年他中考了，而我却在家休息了一年。考完后他跟我表白，那时候在班上他是对我最好的人，什么都会跟我说跟我分享，可能太熟悉了，我一直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。我喜欢另一个女生，所以呢当时委婉的拒绝了，不过我们还是朋友。后来我也没有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可能错过就是这样了。 嗯， 就是错过了。 对，错过了，后悔了吧？现在 应该是看他这个意思，悔不当初啊。 嗯， 如果时间能重来，一定要牢牢地抓住那个女孩子。嗯、 对，初心呢？他说，引用《何以笙箫默》中的一句台词：“当你生命中出现过那个人时，其他人都会成为将就，而我不愿意将就。” 失去一切，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，已到了死结。 不过呢，如果这个人出现过，然后呢你觉得他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但是当他如果真的离开的话，也不要太这个把自己困在原地了哈、 嗯、 还是要往前看的。 嗯， 风飞凡鸟他说呢，因为是好哥们儿呀，我把你当哥们儿，你却想睡我。当年很假小子，一度怀疑他的眼光，追了我7年，我拒绝了7年。后来呢，他娶的女孩子长得很像我，我有点替他老婆难过。拒绝是因为不喜欢，不喜欢哪有什么理由呢，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呀。 嗯， 就是无论说别人追自己再多年啊，又是多深情，但是自己对他没有那份心思，怎么样都不能将就的。 嗯。 那么遥远，你说再见，选怕了终点。你在我心里打了世界，帮助孤单，在我的世界，你带走的快乐。我没了知觉，一个人面对每个日夜，在我心里。 再分享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，他叫做妍妍，他说呢，世界上最糟糕的一种感觉是你无法爱上别人，只因你依然留恋那个伤害你的人。 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，你打了世界， 你打了世界。这个受了情伤还没有走出来啊。 我觉得还是早点走出来吧，如果那个人不是那么很差，你也对他有一点感觉的话，其实可以试着在一起的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治疗情伤啊，虽然大家都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不过我觉得走出阴影最快的方式当然还是要遇到一个新的人。就慢慢的就忘掉你的旧伤了。 对， 希望你能早点遇到你的那个拯救你出来的真命天子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，也是了解了大家一些拒绝别人或者被别人拒绝的理由。 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我们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找到我们，或者找到莫大人萱草。 对，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讨论。没准呢在节目中也可以听到你的留言。 对，期待和你的互动。那我们这期的调频就聊到这儿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。 拜拜。 红着眼眶，你诉说忧伤，所谓的风霜，等待某人体谅。你温柔善良，你落落大方，你还有很多伟大理想。爱情像战场，谁愿意投降？勇敢的人最容易阵亡。姑娘，不要再悲伤，要学会勇敢逆风飞翔。不要再迷茫，这就是青春的模样。 Hello， 我是莫大人。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莫大人去年巡演的时候写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姑娘》。今天呢，终于发布正式版了。大家呢，可以在酷我音乐的 APP 里搜索《姑娘》这首歌，可以免费下载和收听。还有呢，就是莫大人在6月1号在北京蜗牛的家有一场粉丝见面会，在那儿呢莫大人会现场演出最近写的这些新歌，还有很多大家没有听到过的歌曲啊，还属于未发行状态的歌现场首唱。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搜索莫大人并关注我，就可以得到这次演出的具体参与信息了。希望在6.1那天能够和你在北京见面。谢谢大家支持我的新歌《姑娘》。 北方有你的故乡，有你回不去的时光。姑娘，不要再悲伤，要学会勇敢逆风飞翔。姑娘，不要再迷茫，这就是青春的模样。姑娘，我们都一样，为了爱闯得遍体鳞伤。不要再彷徨，总会有属于你的光。天空已晴朗，故事已散场，有些事终究会遗忘，有些人终究会